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到后来呢，我又同科学馆，因为同科学馆啲人熟呢，又嬲佢哋。咁科学馆话好啊，咁样卒之就喺94年嘅7月呢、就四个礼拜六下昼、就喺科学馆又有一个 workshop， 又系叫做混沌理论浅说咁样嘅。咁、然之后我就上飞机去澳洲啦。因为我10月上飞机移民嘅、我就系移民前嗰半年呢，就一口气教咗两个课程，就系、讲混沌。咁样混沌呢，就即系其实同复杂系好有关系嘅。即系点样由混沌走向复杂。上次我哋有一集都系好月头一集，都系用个雪花嚟做个背景呢，系咪咪就系咯。你諗下，弥漫咗喺大气层空气入面嗰啲水气分子啊、water vapor molecule 系咪，系一个气态啦。佢哋嗰个秩序系近乎零噶，冇秩序噶，系咪系乱撞一通嘅啫嘛，系 random motion 啫嘛。但系当嗰个温度一路下降吓、当然你亦都譬如有个玻璃喺度吓，佢、可以凝结喺度吓，嗰啲水气，你就会见到嗰啲雪花系咁一个个咁形成，系六角形对称。但系咧亦都真系好奇妙啦，因为每一个雪花都唔同嘅， 系、 唔同。但系你谂下个雪花嘅结构，哇，几咁复杂啊，吓几咁细致啊。咁佢嗰个所谓秩序嘅程度啊，比起之前喺弥漫喺大气嘅水气分子，系咪高咗好多啊？所以佢其实系逆熵噶，佢绝对系逆熵噶。咁、但系，咁你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梗唔系啦，因为原来喺佢个凝结过程入面，佢就会释放咗咩啊？ 释放 凝结潜热， 系 嘛？The latent heat of condensation。咁如果你令到周遭嗰个环境个温度上升咗嘅，咁周遭环境温度上升，即系个熵值大咗啦。所以如果你计埋呢个熵值嘅增加咧，其实佢呢个逆熵咧系总体嚟讲咧，其实系冇违反到即系 second law 嘅。咁其实生命都一样啊，即系你一粒种子埋喺个泥土入面，哇、只要有适当嘅土壤啊，有空气、有水啊、有阳光，佢就一路会萌芽，最后变成一棵大树。你谂下，佢嗰个大树所包含嘅复杂嘅程度嘅秩序。系嘛？同、原本佢构成佢嗰啲空气啊、水啊咁样样，或者嗰啲少少矿物质泥土入面嘅，系咪大咗好多倍啊？所以呢、个咁样嘅种子萌芽或者即系受精卵系嘛，变成一个 B B， 嗰个逆熵系好劲嘅。但系呢个局部嘅逆熵咧，其实系冇系否定到总体，其实佢嘅熵值都系增加咗啊嘛，系嘛？好，咁所以呢个咧，大家要清晰。咁好啦，而家落嚟咧，我又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新鲜啲嘅角度吓，好快就讲讲啦，就系、熵同信息嘅关系。information 系 啊，你有冇听过信息理论咧？ 听就听过，但系梗系唔知道咩啦。 哦 ，information theory 咧，其实咧就系喺上世纪中叶早少少啦吓，因为最先发表咧就系1948年。咁当时就系喺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入面咧，一个科学家。咁佢就係研究呢啲咁樣嘅通訊，咁但係原來 communication 即係電話嘅通訊啦、電報嘅通訊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通訊背後好多學問㗎嘛，咁樣呢，佢呢有一個科學家，咁當然而家係一個大師級啦，當然佢死咗啦，佢2001年過身嘅，都84歲，就叫做克勞德尚龍，叫 Claude Shannon、就係 S-H-A-N-N-O-N Shannon 啊。Shannon 咧好得意嘅，即係我睇大陸啊、台灣、香港咧，亦都好亂龍嘅。咁樣咧，而家好似大陸咧，中意譯做咩咧？中文香龍啊，香就香港嘅香，龍就農業嘅龍。不過我覺得古怪咁啊，男人老狗，唔好意思啊，男人老狗啊，譯個香字，所以我就比較咧中意譯個上字嘅，即係上書啊，或者係即係尚武精神嗰個尚啊，係嘛？即係上面嗰、那個三點嗰、那個，咁啊叫尚龍，乜冇所謂啦，我哋都慣英文啊 ，Shannon，Claude Shannon。咁 Claude Shannon 咧，原來佢喺1948年咧發表咗一篇論文咧，就好緊要啦。佢就叫做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即係有關通訊嘅一個數學理論。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其實有講等於冇講，即係太過 general 啊呢個 term。但係佢入面咧最先咧就將呢個 entropy 熵同 information 咧就掛起勾。咁當然呢個怪勾呢，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follow in 呢個波茲曼嘅 footsteps 嘅，即係其實都係同一個某一個滑言率有關。咁呢個呢就即係比較深入呢，我就好難詳細講啦，嗰條方程式我都費事背出嚟。總之呢，佢係同即係好多事物出現嘅概率啦， 或者我哋有啲叫期望值啦，如果讀個 stack 啊，或者 probability 叫 expected value 啦，然後計出佢嗰個所謂個信息量啦，嗰啲全部有關係嘅。咁但係其實一樣嘢咧講出嚟咧，大家都比較易明。其實由秩序走向混亂，混亂咧，其實如果真真正正混亂咧，你係將佢 classify as 混亂咧，你就唔理佢點樣亂法嘅，總之就係亂啦。譬如嗰張書台就亂糟糟。你好仔細咁描述呢種亂法係冇意義嘅，因為你描述完之後佢冇耐佢又有一種第二種亂法。你以為話啊，我而家好精確咁描述而家個書台嘅亂法，等我遲啲可以揾翻曬啲嘢。亂之所以為亂咧，就佢有好多種方式嘅亂法噶嘛。所以咧，你而家即係記錄曬都冇意思嘅，因為遲啲佢又亂到亂曬龍，你又揾唔翻啲嘢嘅。但係秩序又唔同咯、秩序咧。你如果真係描繪到好精確咁描繪到個秩序咧，將來你就好輕易能夠揾翻啊！原來啲書就喺度，啲筆就喺度，啲啲手指USB 就喺度咁樣樣係咪？咁但係咧，其實亦都有趣啦。嗱、呢個咧就係同個信息有關嘅，即係你信息含量有關。而家講複雜啦，一個簡單同複雜。我哋舉一個例子，譬如鋪街磚都係啊，鋪街磚。如果一種，我哋係得一種街磚嘅啫。咁樣我就成個地下都係鋪個種街磚。 係咪正方形 嘅？當係正方形，當係正方形啦。咁其實喺信息上咧，佢個信息含量係好低嘅。其實你一條指令就已經得㗎啦。即係譬如你同嗰個裝修佬講啊，裝修師傅講，嗱、我買咗種街磚，你鋪曬佢啦，咁搞掂啦。但係而家唔係，我話我呢個街磚咧，我有兩隻花嘅。譬如我每隔三塊街磚就鋪呢隻花，每隔三塊就鋪呢隻花。咁你俾嗰個指令啊，係咪複雜咗啊？係咪就詳細咗、但你而家唔係嘅，你而家仲有三隻花嘅、而且嗰個鋪排呢就即係好複雜嘅、甚至你又玩嘢嘅，你話啊不如啊我哋呢就係、是第一二隻花就隔唔知係一個 prime number， 第二隻又第二個 prime number， 係咪不如我又三啊五啊七啊十一啊咁樣樣嘛、哇咁你嗰個指示啊是不是又會長咗啊、又會精細咗啊、所以如果你話我要砌個圖案出嚟嘅、是不是砌個人樣出嚟嘅，瑪麗蓮夢露嗰個街磚原來砌出嚟係瑪麗蓮夢露嘅，你死啦。咁你係咪仲加要嗰、那個 instruction 要多好多啊？冇錯啦。咁原來呢你呢、這、一個即係由即係其實我哋叫做嗰個雙值其實係你可以話係好高啊，即係話如果你全部都係砌一隻花，佢根本就冇含有任何信息嘅話咧，嚇、咁呢個就差唔多係一種 maximum 嘅 entropy、但係如果你話要佢包含個信息量好高嘅話咧、其實咧你就係大量嚟去壓縮咗個 entropy，、即係你係減低 entropy 喎，因為 entropy 就代表秩序啊嘛、，entropy 越低咧，其實就係嗰個秩序量，亦都係信息量越大。我哋另一個解釋就係一個迷宮啊、譬如一個迷宮，如果呢個迷宮咧，原來係好簡單嘅，譬如就係一個螺旋形嘅。一路就係仲一個方形嘅迷宮啦，但係原來佢係螺旋形一路咁轉下轉下轉下轉下咁樣一路入到入面啊，嗰隻老鼠就揾到嗰嚿食物㗎啦。咁於是咧，你都好易簡單嘅，譬如你話呢個螺旋形嘅，你咪話我呢個就螺旋形嘅，你就整條方式或者整一個指令，就係、咁樣砌呢個迷宮。但係假設而家唔係，我呢個迷宮咧係複雜到不得了嘅，處處唔同嘅，冇一處重複嘅。哇，左轉右轉右轉左轉。你能夠即係破到呢個迷宮入去攞嗰嚿食物都好艱難嘅。好啦，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唔係去入去而係叫你砌呢個迷宮啦、搵個泥水佬嚟砌啦。你諗下你嗰個信息量啊、提供俾呢個泥水佬啊，係咪複雜好多啊？係咪即係點樣叫佢點砌點砌呀，一層一層咁樣樣。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咁複雜嘅迷宮同埋呢個咁簡單嘅迷宮、其實佢哋包含嘅信息量係咪就完全唔同啊？ 係喎、 系咪啊？咁所以咧，但系佢咧就话，原来這個呢个咧同双值系有关系。咁、今时今日咧，我哋当然就好少去谂迷宫啊，就反而谂乜嘢咧？大家好多时听啲音乐啊，睇啲电影啊，手机睇电影啊，佢点解能够？虽然我哋有宽频啊，但系宽频都好咧，其实佢载嘅信息都系有限嘅。点解能够咁劲吓？可以即系传输咁大量嘅成套电影喺手机睇，一路搭地铁度睇咧？佢用咗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数据压缩技术。我哋叫做 compression，data compression。嗱 ，data compression 咧又系同双吓同复杂系好有关系嘅。好简单，一个画面，譬如我哋影一张相咁样算啦。啊，譬如 WhatsApp send 俾人啦、其实一定 compress 咗噶，所以 WhatsApp 啲相好渣嘅呢啲。但系咧，譬如你影张相，去旅行，好靓风景，但系上面大部分系蓝天嘅。佢使唔使话逐 點即係我哋叫像素啊，逐個 pixel 啊，嗱、呢個就藍色，呢、個藍色，呢、個藍色，唔使噶。原來佢一 detect 到咧，佢有嗰個所謂 algorithm 咧，佢話哇，原來上面三分一嗰張相係藍色嘅，佢咪即係話咯，嗱、上面三分一藍色， 好 搞掂， 嗯， 佢就 compress 咗，佢只係需要記一個指令啫， 嗯， 係咪啊？雖然佢可能係牽涉到唔知幾多十萬幾多百萬嘅像素，但佢一個指令搞掂啦，就呢度藍色， 嗯、 下面哦淺藍啲，哦下面、某個像素咧就淺藍色。哦，原來下面咧仲有啲雪地嘅，喂、哎，又係大部分白色、哦。於是咧，佢又大部分白色。當然中間唔係白色嘅，佢有另外指令指示啦。 嗯， 佢原來嗰個數碼壓縮技術咧，佢、就係利用咗呢個咁嘅原理，即係相同嘅嘢。 嗯， 佢咪一個指令搞掂咯。 係， 佢唔使點點嚟去 specify 嘛。 嗯， 咁呢個咧、其實就個信息量咧就會大減。 嗯， 咁啊令到咧佢能夠咧就喺寬頻上面成套電影啊，成張相啊就去到。咁所以呢個所謂 Shannon 咧，我哋叫做信息理論之父啊。The father of information theory，、但系佢亦都咧系将呢一个信息同商系连埋一齐。咁、但系呢个咧，其实当然讲少少啦，不能够太深入啦。就系、其实霍金咧， 系 同埋另外佢喺牛津嘅同事，你知霍金系剑桥啦。咁、但系牛津其实我都讲过噶啦，有一个其实同佢一样咁劲嘅物理学家，叫做 Roger Penrose。佢哋都拗过一样嘢嘅，又系话喺黑洞嗰度。 嗯， 其实嗰个商系点嘅咧？个 entropy 喺个商入面其实系。即係會係增加定減少，或者用另一個角度佢哋嚟講信息啦。即係話你話所有嘅嘢就會俾個黑洞吸咗落去，吸咗落去之後咧翻唔到出嚟嘅。 嗯， 咁換句話講，但係嗰啲嘢係含有信息噶嘛。咁於是咧佢就話啦，信息其實係唔係可以守恆嘅咧？亦或係佢一旦入咗黑洞，個信息就冇咗嘅咧？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佢哋都拗得。好厲害嘅，關於個即係 black hole 嘅 entropy、不過咧，我哋今日唔係講。 但我問多少少啦，咁佢聯繫咗個商同埋個信息啦，咁、佢有冇咩啟示或者有冇咩意思咧？ 咁嘅，咁確實你問得好呢個問題， 嗯、 都係同我哋往後即係研究呢、這個當然啦，嗱、這個咧就有講到通訊理論啦，壓縮啦，其實有實用價值嘅，當然亦都有同嗰個所謂其實你嗰個數碼壓縮。再進一步就係叫做加密啊嘛，咁、你知加密幾緊要啦？喺而家呢個世界，我哋叫做 encryption、或者叫 encoding 啊嘛，特別你如果睇過呢個 imitation game 係嘛，嗰、個 enigma 係嘛，德軍納粹德軍嗰個謎碼係嘛 ，Alan Turing 去解碼嗰啲咁樣咧，其實咧即係如果我哋掌握咗有呢一個咁樣嘅關係之後咧，我哋就會更加好能夠製造一啲所謂加密啊、解密啊咁樣樣。咁、咧就但係往後咧，我頭先講到咧就會講到所謂複雜理論啦。複雜理論呢其實都係講一啲嘅系統點樣越嚟越變複雜嘅過程入面呢佢包含嗰個信息量。咁樣呢但係當然佢亦都要利用到即係周遭嘅物質嘅能量嘅交換呢、其實都係同嗰個 entropy 嘅變化係有關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好實用咁講我一時間講唔出但係呢、其實佢係揭露咗一個更深刻嘅層次咁樣啦、即係將呢個所謂複雜系統同埋商同埋信息嘅關係。 嗯， 好啦，嗱咁样咧，讲到呢样嘢咧，复杂系统咧，就不得不讲咧，我记得好似喺呢个节目讲过噶啦、不过而家我提咗先，因为我哋可能要休息一阵咧，就第三嗰、个节先讲啊，就系、叫生命游戏，呢、个就系 John Conway 嘅生命游戏，你记唔记得有冇讲过？ 成集添， 成集吓啦，咁我哋一阵翻嚟咧，我哋温故知新吓。